请大家打开第七页，请大家合掌，启守三戒尊， 皈依十方佛， 我今发宏愿， 持此金刚经，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云何得长寿？ 金刚不坏身， 复以何因缘？ 得大坚固力， 云何于此经？ 究竟到彼岸， 愿佛开微密， 广为众生说。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大家放掌。我们继续讲《金刚经》第二十七份，无断无灭份第二十七。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与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与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先烧经文，解以解而理。他的意思就是说，须菩提，如果你这样想，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如来不执着相，即是要空掉一切法，要我空才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你不要动这个念头，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即是不执着一切相，离一切相，去掉一切，就能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不要这样想，那为什么呢？因为上面讲呢，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就佛陀就教我们不要执着色声香味触法。如果你执着色见我呢，原来我这个我就不是说执着色来见佛，不是见佛的我，这个我是见清净自性的我。如果你用执着色，执着外相现象，你执着现象而见本体呢，你是见不到的。你必须不执着现象才见到本体。即是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音声都是现象来的，即是呢色声香味触法。不过他没有讲完，只是讲色和声，香味触法那些他没有讲了，那些简化了。如果即是说，如果你执着色声香味触法来见我呢，见我就不是见佛的我，见你自己那个自性的我。所以有些人跟我说，浴佛节的时候有个 baby Buddha， 个太子佛，一只手指天，一只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这个太子是不是太过自我的头，唯我才是独尊？这个我不是那个人那个自私自利的 ego 的我，这个我呢就是自性清净的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果这个人执着了色声香味触法，执着现象见不到本体的，如果这样，他结不能见如来，不能够见到他的七清净的真如自性的。讲到这里呢，佛又为又怕着你怎么讲呢？佛又说怕着，恐怕你执着了，因为佛的三十二相是庄严之相， 庄严之上咧，系修福修慧，历劫以来修福足慧足，先系得咗三十以上啊嘛。咁我又恐怕你话哦，唔好以三十以上见如来，唔以具足上，唔以具足三十以上见如来，咁即系唔使修福慧啦。仲修福慧嚟做咩？你唔需要三十以上啊！你唔需要修福慧见，唔需要修三十以上。如果你咁谂咧，又唔得咯。你就唔可以唔修福慧而见到个自性噶噃，你亦都必须修福慧，修咗福慧啊，自然要三十以上，亦都唔执着呢三十以上，系圆融噶噃。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思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唔好咁谂啊！你咁谂咧，啊，唔好执着，空掉一切法，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实相，无法相。咁你又咩嘢都要空晒噶啦？呢、這个空先系得噶，唯有空先系可以令到你成佛噶。咁你又执着咗空相，你用嗰样嘢又唔要执着嗰样嘢噶噃？个巧妙就在呢度噃，你必须要用，但你又唔执着；你必须要行善，你又唔执着行善。下面啦，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须菩提，如果你作是念，发菩提心咧，咁就堕落咗。如果你作咁样样嘅念头去发菩提心咧，就堕落咗诸法断灭嘅邪见啦，走到偏空啦。我要有空法，要空掉一切嘅，咁就又去走咗去偏空。最上乘嘅法门就系、是。用咗而放下，用咗而放下嘅，一边用一边放下嘅，放下到无可放下，无有一法可得，咁先系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执住呢个法又执，你用咗呢个法又执住呢个法，你点可以放下呢？所以大家要明白点解嘅。通常我哋嘅见解咧，通常啊有好多种见。邪道外道有好多種見解嘅喎，通常個見解咧，佢兩邊嘅執著兩邊嘅咧，一係就斷見，一係就常見。常見係咩嘢咧？常見話一切都係永恆嘅，唔會變嘅。人死咗之後啦，就算人死咗之後要死啦，死咗之後下一生又做翻人，又下一生又做翻人，狗下一生又做翻狗，永遠都係做翻狗。呢個常時常都係咁嘅，呢個叫常見，係邪見嚟嘅。另外一個就斷見喎，斷見就係咩嘢都冇，人死如燈滅，咩嘢都係空嘅，連因果都唔信，人死如燈滅，咩一切都冇啦，咁啊又今日快樂咪今日做咩嘢？咁有一日快樂就做一日快樂嘅事，咁呢啲叫斷見啦。斷見常見都係偏見嚟嘅，都係邪見，即係話空同埋有。空就空掉一切，偏向空；有咧系作诶执着咗，有因有果，有善有恶咁嚟讲啦吓。你应该如果两者一定要你拣择，当然你两者都唔能够执着啦。如果两者要你拣择，一系就有因有果，一系咧就空掉一切，无因无果。你宁愿拣择边个？你梗系拣择有因有果啦。咁所以我时常大德上时常讲咧。宁教执有而须弥山，不教执空而戒子许。宁愿执着有，都唔好执着空。执着有有因有果咁啊，梗有因有果，有善有恶，都好过执着空，无因无果，拨无因果。嗱，呢个空就唔系嗰个空一切法嗰个空咯，佢有常。呢个见咧就系咩嘢都冇嘅。為之咁為之空，就我哋千祈唔好執著呢啲咁嘅斷見係唔啱嘅，唔好誤解咗空，從空而轉為斷滅論。空只係咩叫空？只係否定宇宙間存在事物嘅不變性、實有性、獨立性，否定咗非因緣所生法。佢否定咗唔係因緣所生嘅啊，含全部都係不變嘅。空不過係否定呢啲，唔係話乜嘢都冇叫做空，唔係空空洞洞嗰個空。所以 所空咧係原生原滅，因緣和合就有，因緣分散而滅。我哋千祈唔好滅色明空，不能以一切斷滅嚟錯誤解空義，去卸離個現象界。雖知咧呢個現象界咧，一切事物都係有緣起嘅。性空空不外現象，啊，現象不外性空。以有空而故一切，一切法得成。咁所以呢度咧就係咁解嘅啊。須菩提，若作是念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絕諸法斷滅。千祈唔好墮咗個斷滅空喎、啊，以為乜嘢嘢都冇喎、啊。莫作是念何以故？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咁我哋繼續就下邊嘅下邊繼續第二十八法第二十八份啦。須菩提，若菩薩已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與諸菩薩不受福德故。咁呢一份叫不受不貪份。須菩提，菩薩已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而用布施，若菩薩。即是说有两种菩萨，一个做一个比较。前者这个菩萨呢，以满恒河沙那么多七宝去布施，前有这个这样的菩萨。若复有人，即是后一个菩萨呢，又不是这样的，他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这个菩萨呢，能够知一切法无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得成于忍，得了无生法忍。咁呢個菩薩咧，大大勝過以前嘅菩薩所得嘅功德啦。呢度時常都提及噶啦。不過呢度再提及呢個得成於忍。咁咩叫做忍呢？以前先上兩三堂咧，我都講過啦。但係忍咧係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六道波羅蜜。咁不妨同大家再大概講一講。忍有三種忍嘅噃：生忍、法忍、無生法忍。咁呢度咧係講無生法忍嘅，無生法忍當然包括埋生忍啦。咁普通我哋有忍辱係點樣樣咧？遭利罵時默而不報，如果有人罵你惡毒罵你，默而不罵不報啊，以沉默以節服惡口。遇逆境時心平氣和，以理智解決煩惱。受妒忌嘅時候咧，寬容對待，以慈悲啊嚟抵消咗。怨恨，被毀謗時謙讓順受，以無我化解禍害。咁呢個呢啲好多呢啲咁嘅忍辱咧，就算儒家都係咁忍辱噶，唔係單止佛家係咁忍辱，儒家都係教人咁忍辱嘅。咁如果我哋講忍辱咧，通常我哋時常講到生忍，即係生忍即係眾生嘅忍，就彌勒菩薩有一個忍辱偈咧。就幾有意思嘅，老絕穿傲立，淡飯腹中飽，寶破好落好遮寒，萬事隨緣了。有人罵老絕，老絕只說好嗱，呢、這個彌勒佛大肚佛，有人鬧我咩？佢嘅生活好簡單嘅，著嗰啲係白衲衣啊，食飯食飽就算啦，冇話揀擇咩食食咩嘢好嘢。有寒衣是內寒的，不斷地補叫白衲衣，萬事隨緣了。有人罵老絕，老絕只說好。有人打老絕呢，老絕就自睡倒，你一捶嘣打下去，他跌在地上，他就睡在地上。體拖在面上，他被人打的時候一推到他，他自己推他自己睡在那裡，睡在那裡推到你，你都不還手，更加氣惱啦。更加嬲啦，更加嬲咪吐去用口水吐落佢嘅面度，隨他自乾了，佢抹都唔去抹。他也省氣力，我也無煩惱。這樣波羅蜜便是妙中寶，若知只消息，何愁道不了？咁好多人咧，就依兩句呢句偈忍辱偈嚟修行嘅。啊，咩都忍得咧，呢叫生忍，呢個眾生嘅忍。咁啊，明朝嘅堪山大師咧，又有一首勸世永 裏面又講隱慾嘅喎，咁啊又俾大家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節錄咗仲最重要嘅出嚟，或者讀一籌，咁大家可以隱養，可以喺 Google 都揾得到嘅。紅塵白浪兩茫茫，隱慾又和是妙方。都似隨緣延歲月，終身安分度時光。休將自己心填悶，莫把他人過失揚。惹禍只因般口舌，招顯多為狠心腸。是非不必憎人我，彼此何須論短長呢？吃些虧處原無礙，退讓三分也無妨。榮華終是三更夢，富貴還同九月霜。老病生死誰替得，甜酸苦辣自承當。生前枉費三千萬，死後空持手一雙。悲歡離合朝朝鬧，富貴窮通日日忙。富貴窮通呢，無論你富貴富嘅貴嘅窮嘅通，你日日都忙㗎啦。優得增卓強來鬥勝，百年運是氣文長。即係話你就算活上一百年呢，都係人生如夢，人生如做戲一樣。傾刻一聲锣鼓歇，不知何處是家鄉。大家知唔知點咩叫傾刻一聲锣鼓歇啊？最後嗰句嚇，即係玩完啦。人生好似個舞台咁啦，後面咧有叽叽叽咕啊嘛，懷二胡啊，玩音樂咧有隊 band 噶嘛，你唱戲，你唱大戲唱粵曲咁梗有一隊 band 噶。呢隊 band 咧大锣大鼓叮叮噹噹，百年運時一出戲嘅啫嘛。到時啦，嗰班音樂佬咧拉完嘅時候，佢要走啦，即係落幕啦，人生嘅。即係咩咧 ？My way, and now is the end of the show. The end is near. 傾刻一聲锣鼓歇，一锣鼓一停咗之後咧，點不知何處是家鄉？點解啊？又唔知邊度係自己嘅家鄉？點解啊？唔知投生去邊，隨住自己嘅業力又投去下一生。你呢一生嘅同你夫妻啊、父母啊、兄弟姊妹啊、恩愛啊、離別啊、傷心啊，或者仇恨啊，一切一切嘅，你將你做大戲嘅時候咧，甜酸苦辣啊，陰晴圓缺，乜嘢嘢都演過，演到最後咧，一停嘅時候，你都不知何處是他鄉，又唔知會投胎到去邊度咯噃，有三惡道、三善道。咁你投去邊度咧？就睇你自己個業力啦。投胎去邊度？邊度唔知啦。咁呢個咧就係生忍啊，當佢生忍啦。咁啊，忍有三種噶嘛。咩叫法忍啊？法忍即係話對世情世事忍辱，寒啊、熱啊、飢啊、渴一切逆境現前，都唔會令你成為修道嘅障礙嘅。例如，你先生話：，嘿，你成日走去佛堂嗰度見唔到你嘅，你唔好去咁多佛堂，呢咪障礙咯。對於任何一切修道嘅障礙，你都可以忍耐，唔會退卻嘅。咁呢啲叫做法忍。對於事情嘅都當然寒啊、熱啊、飢啊、渴啊，一切嘅逆境，一切妨礙你修道嘅逆境，你都能夠忍耐，叫做法忍。啊，好啦，咁咩叫做無生法忍呢？呢、这個無忍點解咧？忍即係安住喺嗰度 ，settle down in that state， 安住喺嗰度叫忍。無生法係咩咧？無生法喺一切生滅法都活喺我哋嘅一切嘅生滅都活喺我哋嘅妄想分別之中。喺一切生啦滅啦，全部 everything arising, maintaining, diminishing and disintegrating is all living surrounding us。都係喺我哋個妄想分別裏邊活動嘅，有取捨嘅，一切嘅所有法咧有取捨，有人我，有是非，有愛憎，有二元對立，唔係愛就憎，唔係貧就係富，唔係肥就係瘦，高矮肥瘦人我愛憎， 即係法，其實一切法本來不生嘅嘛，因為妄想執著而生嘅啫嘛。你妄想執著佢而生，一切法本來佢不生，本來係佢冇呢個 feeling 噶，係你 attach 個 feeling 落去噶嘛。即係咁講，即係如果我哋簡單地咁講，原生原滅嘅法係世間法，係唔清淨嘅，唯心所現嘅係虛妄嘅，冇真實可得。在平等清淨的覺性中，一切法無生，生的只是妄念而已，妄想而已。一有所生，一有所生就是妄想分別。如果在平等清淨的覺性裏面，一切法無生的，無生無滅的。既然無生又怎會有滅呢？所以一切法從此而來無生無滅，自性清淨，常住涅槃，只是我們的妄想付諸於嘅分別妄想而生嘅，我哋攀緣而生到一切法有生滅有嘅生滅，而 attach 到一切法有生滅，本來係無生噶嘛。當你能夠悟到呢個無生法忍嘅時候咧，你就漸漸咧就係走入一個另外個 wisdom level 嘅境界啦。咁呢個境界都有層次嘅喎，啊，好似菩薩有一地、二地、三地、五地，乃至係十地、法雲地。修學佛法，如果菩薩修學佛法呢，以菩薩來講都有十地，當然有三言，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再進一步修行，在無生法忍之裏面都有層次的，一切言性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在他無分別智裏面，他修行都有層次的，在無生法忍的，無生法忍都有層次的，進一步修行破一份無明，就正一份法生，即是說我將無明的煩惱清除了，即是鏡裡面破清除了一點，又看得多一點，看到自己的自性就多一點，逐點破一份無明，無明的 ignorance， 無明的愚痴的煩惱，破一份無明就正到一份法生，即是正到一份無生法忍，做到初地就生大歡喜，因為他親身正到無生法忍嘛。我們所說的現在的無生法忍是從文字而已，我們從文字去了解無生法忍，我們就不是親正無生法忍，親正無生法忍和文字正的無生法忍真的大大不相同了。 We only realize 這個無生法忍 through language， 就是不是親正的，親正的無生法忍呢，哇！初地歡喜地，一路二地、三地、五地，完全是不同的。我們是依文解義地講無生法忍，初地的菩薩只見到一部分無生法忍，再破無明，又證到另外一份的法身，又證到一路到第八地，去到第八地是一個關卡來的，去到第八地的無生法忍呢，是任運自然，證於無生法之中，再繼續修就圓滿的了。那這些 是登地的菩薩，每一個的感應都不同。這個是說，若佛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就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了。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雲何菩薩不受福德？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故，受故不受福德。菩薩呢，是做菩薩為何不受福德呢？並不是說菩薩不做福德，作福德 是菩薩必須要修福的，但是他修了福之後又不執著的福德，必須是要這樣的，不貪著的福德，沒有 能做福德的人，所能做福德的菩薩所受福德的人，而所做福德的事三輪體空，這樣才是這樣就不會，所以說菩薩不受福德了。那我們繼續威而直正分第二十九了。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而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那如來我以前都講過了，無如如如不動，即是不變的意思。我們看見如來有來有去，如來的法身是無來去的嘛，有來去即是有 由一个从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叫做有来去啊。从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有来去必定有相嘅，有相嘅嘢先有来去噶嘛。如来个法身无相嘅，点会有来去啊？无形无相啊，边有来去啊？有一个 location 嘅先有来去啊嘛 ，coming and going 啊嘛，佢都无相嘅，点会有来去啊？原来个报身，原来个应身有来去，原来个法身清净法身无来无去噶嘛。但系我哋睇如来咧，认为如来有来去嘅，即系好似我哋时常讲咧，有一句说话咧，云洗月运，舟行岸移。咁我哋搭舟行岸移啊？点解咧？我哋搭船嘅时候，只船不断咁样样，不断咁样样行嘅时候咧，我哋望岸望去两旁嘅岸咧，以为两旁嘅岸系向后倒噶嘛。以为个岸系喐紧向后倒嘅，其实岸冇喐到，系我哋自己喐啫嘛。执着系我哋自己嘅妄心去执着啫嘛，执着咗两岸嘅移动啫嘛。两岸系冇喐动到噶。以呢个譬如嚟讲，啊，就是舟行岸移，如来冇来去，但我哋嘅妄心有来去。另外一个云洗月运，咩叫云洗月运呢？月亮喺天上。月亮出嚟嘅時候咧，從東一路咁往西，慢慢咁移動。但如果啲雲咧，從西往東咁湧去咧，我哋以為個月亮喐緊噶嘛。其實個月亮冇喐到啊，係啲雲喐啫嘛，係我哋個妄心想心喐啫嘛。咁即係話呢度咧，若如果有人言咧，啊如來若來若去若在若我，是人不解我所說耳。佢唔知道如如不動，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即係話我哋唔好睇外相嘅喐動。必須要睇佢本身嘅法性如如不動嘅 purity， the purity is always constant there， is always one and unchanging。changing 嘅只係外邊嘅現象啫嘛。啊，好啦，咁我哋繼續合理上分第三十。須菩提，若是男子是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雖為微塵，於以雲何？是微塵中，令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嗱呢度系点咧？如果微尘众系实有嘅，系实嘅，系有自性嘅。如果微尘众系有自性，如果微尘众实有其真实体性咧，佛就唔会问够多，因为有少啦。真实嘅体性嘅就唔讲多少噶嘛，佢嘅亲如自性嚟噶嘛。多少是他的外相来的嘛，微尘是因缘所生法，是无自性的。多和少是讲个相。如果微尘众真是有自性的呢，微尘众是无自性的嘛。如果真是有自性的呢，就不是相来的，是清净的本性。但微尘众不是真实的，不是真的有自性的。就是说微尘众是相来的。因为微尘众是相才有多少。如果微尘众是真实有其自性的呢，佛就不会问多少了。因为为什么真实无自性的清净体，例如虚空，哪有限量，哪有多和少的。这里的文法呢，是到金刚经里面的文字的文法呢，很多时候是倒回转头来想的。你要时常很活动地去想这件事的。微尘是因缘和合才能成为微尘，它是无自性的。因缘合就生，因缘分散就灭。微尘只是个假名如意而已，无有实体可得。因此我们不要执着它微尘中唯有实体的。就是说先讲微尘中，告诉你听先，这里讲微尘中。整个宇宙不外是微尘的组成的嘛。Molecules, 原子电子那些 Molecules, Proton, Electron,整個宇宙就是這樣。這裡在這一份裡面，佛就回覆回講個宇宙了，最小的微塵那麼多，微塵是無自性的，不要執著有自性的微塵。因為為什麼？微塵是不斷變異的，沒有一個地點它是永恆不變的，不斷地動動的嘛，它永遠都是在動的嘛。而且微塵呢，因緣合就有，因緣散就沒有了。而且微塵自己本身咧，可能都要分解出嚟嘅，最細粒嘅微塵亦分解成為好多其他嘅微塵嘅，所以微塵係無自性嘅。 咁唔好執著微塵，唯有自性。先先至再講微最微細嘅事先啦，就講最微細嘅事。咁下邊再講啦。須菩提，甚多世轉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佛所講嘅微塵眾，其實佢係即非，佢係冇真實相嘅。有真實相嘅咧，就有清淨嘅本體。有自性的，它沒有的，清淨的本體的 是無自性的，是無自性的，不要執著它為有自性，它是無自性地生，無自性地滅，是名微塵。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從微塵就走到世界了，如來所說的三千大千世界呢，即非世界，就不要執著世界為有實有自性。世界是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是短暫無常，所以是無自性的，不要執著它為有自性。即是一切世的事物呢，不要執著它為有自性，它是無自性地生存，是空的，無自性叫做空的，是因緣和合而生的。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這個世界呢，是因緣所生法，是無因，世界好像微塵一樣，都是因緣所生法，是無自性的，是空的，如幻如化，虛假不實的，是假相，本身是無真實之體。因為這個世界是假名來的嘛，雖然是假名，但是不外於是因緣和合的假相形成的。世界是由種種微塵組合成為世界的，所以世界看上來是一，是一的相，微塵是多的相。但是世界和微塵呢，就非一非多的。為什麼非一非不，為什麼叫非一非多？一個定義呢，就是分不出來的叫做一。相的定義可以分出來的，微塵是多的相。因為如果一呢，就不能夠分割個整體，不能夠分割出來。但是世界能夠成為雖為微塵，所以不是一。如果多呢，就不能夠成為一的，因為它本性是多，怎麼會是一呢？本性是多的已經分割出來了，就不是一了。所以微塵就不是一的，世界呢，如果是一呢，就不能夠分割出來了。但是世界是分割很多微塵出來的嘛。原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這裡是講到有哲學性的一個問題和多個問題。微塵就是多，微塵是多，是多相。一合相呢，一合相就是不可分割者，但是世界可以分割，所以就不是叫一合相了。這些講一微塵是多是相，不過是說一樣東西，世界一切都是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沒有自性的，不是一的，不是一合相來的，是眾緣和合而生出來的。你不可以執著它為一，不可以執著它為有，不可以執著它為不變，不可以執著它為不變的本體，是永遠都在變動之中的。因為它永遠在變動之中，所以是短暫無常的。因此短暫無常是苦的，是空的。那我下面第31了，那我們繼續下面知見不生第31。須菩提，若人言佛結我，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須菩提，於意雲何？是人解我所說意否？佛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意。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大家要明白，以前所講的四相就是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是相，是外相。這裡呢就不是我相，是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為什麼以前就是相，就是所 所道之人，是讲外边的境界，而且见咧就里边你个所见到的境界咯，就是内观内心的我见，你的见解，你个人的见解，从以前粗犷的相咧，就去到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见，更深入一啲噶咯噃。佢话当佛讲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嘅时候咧，佢有冇呢个我见、人见、众生见呢个见解喺个心嗰度咧？当佛讲佛法嘅时候，讲无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咧，佢系冇呢个执法嘅，冇佛陀里边咧，因为说法者无法可说啊嘛，是名说法啊嘛，即系话佛说法嘅时候唔会话嗱，我教你系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受者见啊，有呢个见解嘅。又不可以執著呢個見解喎，説法者無法可説。如果你認為仲有個法存在喺心度咧，仲有法可説，咁你就不解如來所説義啦。即係話咧，講咗啲法又空，講個法又空，講個法空到無有一法可得，咁先至無有一法可得，去到無有一法可得先係真得。嗱，我哋而家從文字嚟明白嘅啫喎，你必須仲要修嘅。去觀一切法空，點觀一切法空呢？你要慢慢去觀，你用要體證呢個無有一法可得。而家我哋係從文字裏面講無有一法可得啫嘛。從文字裏面講無有一法可得咧，都係文字波嘢。我哋必須要經過觀照波嘢，先能夠明白無有一法可得。呢啲咧就係要時常要讀誦《金剛經》。所以我話。你想呢13堂、14堂裏邊就了解咗《金剛經》係好難嘅，你必須要了解《金剛經》嘅思考方法，而每日去讀誦，越讀誦咧，你嘅智慧係越開。越讀誦嘅時候，你越知道點解咧？因為如來識知識見啊嘛。當你越嚟越清淨嘅時候咧，你嘅心就係如來嘅心，互相照應，互相輝映。咁當你嘅心同如來嘅心嘅清淨心吻合嘅時候咧，呢個智慧越嚟越顯啦，就超越咗呢個文字波嘢。你唔可以一味轉住個文字去揾佢嘅義理出嚟嘅，你必須要自己將你嘅妄想分別心停頓落嚟，你先係睇到你嘅真如自性。即係話你個湖水好濁，好多涟漪，好多污染嘅時候，你點睇啊？你必須要等你個裏邊嘅污物個涟漪 ，the impurities have to settle down before you can see your own reflection。你必須等所有嘅污染咧沉澱咗，你先可以睇到你本來嘅自性。呢、這個本來嘅自性，《金剛經》裏邊時常提到呢個本來嘅自性。你必須要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即係話不斷咁沉澱你呢啲所執。沉淀晒呢个所执，咁剩翻啲咩嘢啊？一点妄念都不生，一念不生则波野生。一念不生嘅时候，如果我哋作呢个譬喻咧，就你照见你自己个本来嘅面目，你照到啦。我而家话俾你听，个本来面目系话唔到嘅喎，点话？你都冇见，本来面目系靠自己见噶嘛，唔系就话俾你听本来面目啊嘛。諸法實相為佛與佛方能究竟，不過佛咧喺唔可以講之中都講出嚟啊！呢、這個諸法實相咧係常樂我淨，係恆常嘅，係永遠快樂嘅，無有自性嘅，唔能夠執著一個我嘅淨咧係清淨無比嘅，即係話西方極樂世界嘅快樂，唯有話俾你聽，完全冇人間嘅痛苦。冇生老病死苦，無愛別離苦，求不得苦，怨憎會苦，五蕴炽盛苦。佢哋只有快樂，但係佢個快樂係點？你必須要去到西方極樂世界先係體證到個快樂。咁我哋而家繼續啦。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當世尊話修行人要去除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的義理的時候呢，他沒有執著無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沒有執著了這個道理在他心裡。他是隨著眾生的根基而教化， 佢係講呢個我人眾生受者呢四見嘅道理嘅時候咧，係依俗諦而講嘅，喺真諦上一法不立。如果佢喺真諦上講佛法，再有立一法喺佢心中度咧，咪即係著法，仲點會有演繹無四見呢？所以佢係無有執著一法嘅。咁即係話，我哋以前所講過噶啦，如來所說法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點解不可說啊？如來所說法係究竟覺嚟噶嘛？究竟覺係離開一切妄想分別嘅念頭噶嘛？即係好似佛經裏面講，離微細念故，照見心性明究竟覺。離開一切嘅污染，離開一切嘅妄想分別。既然係離咗念啦，離無念啊，無念點取啊？點執啊？如果心有所取，就未離念啦，就未離心原相啦。如來所說法，心行處滅，故不可取。無有一法可取，又無有一法可說喎。無有一法可說都要說，但係無有一法可說。點解無有一法可說啊？實相波野嘅理體係離開言超越言語噶嘛，離言語文字了無能說所說噶嘛，所以不可說。如來所說法言語道斷，言語道斷咁講嚟咁點講啊？超越咗言語。言語不過是在不可講之中講出來的意思而已，所以不可取不可說，無有法可得，怎麼會有佛呢？怎麼會有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呢？你說哦，我有，如果是，如果你執著了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你就執著法相，錯了。但是如果你認為哦，沒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的，又錯了，因為你必須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必須有呢個法先可以離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啊嘛，無法見亦無非法見啊嘛。如果你認為係冇啊，又錯；你認為有又錯。咁即係話咧，你必須要非法非非法，係好複雜嘅噃，唔係咁簡單嘅噃，所以如來。為何如來無所說？如來體性空寂，離文字相，離心緣相，離言語相，怎會有所說法呢？如來之性是離念的，即好像《大乘起信論》講，若離心念，則無有一切境界之相。離相還怎會有所說之相呢？而且一切法有表色無表色，都是唯心所現的，就是不是真心來的。这个心是色心而已，色心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自性空，所以如来所说法亦是当体即空，无有自性。我们的清净性是无念的嘛，无分别妄念的嘛，因为有念而轮转生死，有妄想分别，有妄想分别，有烦恼而造业，造业而受报，轮转生死。你必须要离念，离妄念，离念必须要从离四相做起，离四见做起，即是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所相、受者相，然后不取法，不取法都未够，还要不取非法，还要不取非非法，是要这样的，一层一层去掉的。这些 要你自己去静坐的时候呢，要逐些逐层逐层去掉那些執著。你不如不要那么复杂了，从读诵金刚经开始先。你慢慢读诵金刚经，你自然会离四相。所以是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这个四见呢，不过是假名而已，唯心所现，自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但是又不能够不随缘世俗而演绎的无我法的，要以无我法，即是观一切法空，去广度迷昧的众生。咁我哋继续咯。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呢个系一个总结。要降伏妄心，必须要把心里边嘅四相空掉。 把心外的四相空掉，另外把心内的四见，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都要空掉。发菩提心者，应该依前边金刚经所讲的般若妙理，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可以执着有法相。这解即是说呢，要观一切法空，要离一切相。整部金刚经所讲 的义理脉络就是信解行证。你建立了信心，还要解悟义理，依义理去启示去修行，要观一切法空。修即无修，无修而修，有句说话就是这样。修的时候要离一切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要离开这个，还要离开这个无我的法，即是非法。连这个方法你都要离开它，即是非法。连这个非法不执着一切法的思维执着，亦都要非，即逐步逐步去非，非了它，即是空及了它，即是非非法。所以修法而非法，修法修了这个有这个方法而非法，又要离却这个方法。用这个船又必须要舍离这个船才上得岸，是逐步逐步去修的。不生法相，那就继续了。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再提点大家呢，金刚经里面呢，这个叫即非辩词。所言乜乜乜，即非乜乜乜，是名乜乜乜。不过只是说呢，我们相和性，我们不可以执着个相，必须要了解这个相的性。如果你執著相呢，你就了解不到性了，不能見如來，見不到的自性。你必須要放下你一切的執著，你就自然會見到你的自性了，就是示明。示明的意思就是說必須要超越，超越了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無法相、無非法相，必須要這樣才可以證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那就是說《金剛經》前面建立了這個信心，跟著解了，跟著就是修了。修的时候呢，就是要必须要在行住坐卧里面呢观一切法空。那怎样具体观一切法空呢？金刚经是讲一个修行的轨迹给你听，在五千几字的里面呢，不可以逐句逐句告诉你听，逐步逐步告诉你怎么修行，但你必须要有一个修行的脉络，怎样去追寻。如果你更加要知道真真正正的具体点修呢，那你必须要知道什么，必须要止观。譬如我以前讲九住心，第一部分怎样去修，安住、近住、等住，有妄念来的时候怎样，那些全部是要还要具体去修。但是看过你的总相不知道怎样修，你具体都不知道的。就是说整个修行的过程你是要这样的。如果你需要再逐步逐步去修，你真的要每一个具体的功夫要做足，要修止观。但是修行的方法呢，你知道金刚经里面的总相呢，你必须要界定位。你第一件事必须要端正你自己的行为先。你日日读金刚经，你所做的行为不端正呢，你根本连粗相你都去掉不到。你平时所做的全部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贪嗔痴慢疑恶见声色犬马名财色名食睡，全部在追逐这四相。你时常追逐这四相，你怎么修啊？所以必须要将你的心收敛回来。怎样将你这个攀援追逐的心收敛回来呢？必须要知道你们的行为先，要贯照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咁呢個我嘅行為係點演開嘅呢？前面金剛經講得好清楚，係由六根執著、六塵而演開噶嘛。你整個行為係因為你個眼、耳、鼻、舌、身、意呢個自己嘅 senses 嘅感覺咧，不斷攀緣外邊，攀緣咗外邊咧，仲執著咗外邊。當你攀緣而執著外邊嘅時候咧，你心裏邊嘅你前世今生所有一切嘅煩惱，貪嗔痴慢疑惡見啊，驕啊，喘啊，狂啊，福啊，無慚無愧啊，妒忌啊，放逸啊，種種種種呢啲煩惱咧，就幫助你呢個攀緣咧 而令到你產生言行啦，因此你又會殺盜淫妄、惡口意意、兩舌妄語，全部生出嚟。咁你點會有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呢？所以《金剛經》咧就俾你一個先將個總綱嚟話俾你聽，收攝住你嘅心先。你點樣安住呢個菩提心？你要你發咗呢個心，你發咗呢個心要啊人，譬如我發咗呢個脱離生死之心。人生是痛苦的，我要脱离生死，脱离这种痛苦。你发了这个脱离痛苦的心，它经常会变的。当你痛苦的时候，你觉得痛苦，哎呀，我要脱离了。当你不痛苦的时候，你打紧机的时候，你是行街看戏吃饭的时候，有紧 party 的时候，你怎会看到这些痛苦？你必须要牢牢记住怎样安住着你这个心。如果你能够行住坐卧，都能够将这个菩提心，我要追求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清净心，我必须要脱离痛苦，脱离生死，这个清净心时常都要安住在这里的时候，那你才是这个是第一步，你必须要安住你的心。安住你的心未必安住得到，自然有烦恼涌现的嘛。当你烦恼涌现的时候，你怎么降服你的烦恼？亦都是要修心。那这个烦恼在哪里，在哪里生出来的呢？就是由你的执着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出来的。你讀《金剛經》必須要你眯埋隻眼睛讀完《金剛經》，你必須思考整個我呢個分別妄想從點樣而生嘅咧？我呢個心係點樣生出嚟嘅咧？《金剛經》就教你咁分析。如果你時常將《金剛經》嘅義理不斷日日去讀誦，日日都話俾自己聽嘅時候咧，喺你內心深處嘅智慧裏邊咧。即是说日日都打开你的内心的心窗，看到里面的一切的宝藏，里面的智慧，你了解到了，你自己知道自己原来这个智慧可以打开的，从这个智慧里面你可以超脱生死的。金刚经是经中之宝嘛，这个宝在你的心里面存在了的，你有没有打开这个宝呢？你日日打开这个宝看，日日打开这个宝读诵，你以為只是文字那麼簡單啊？因為點解啊？你從無始以來已經讀誦《金剛經》噶啦，你唔只係呢一生聽《金剛經》嘅，你必須要繼續你嘅路程。你將日日讀《金剛經》咧，你又會打開你嘅智慧。所以講來講去，重重複複同信解修正裏邊，逐步逐步解釋俾你聽，就係點樣去修行，點樣去修心。咁我哋而家，就是應化非真分第32了。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依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受持讀誦此經，受持讀誦點為之受持讀誦呢？講得好清楚，受持就必須要領悟《金剛經》嘅義理。受持讀誦，受領悟《金剛經》嘅義理，持咧就係唔放鬆，精進去持誦，咁叫做持喎，一點都唔放鬆，念念相繼，都攝六根，念念相繼。一啲都唔放鬆，每日讀誦受持於《金剛經》去理解，依《金剛經》喺行住坐卧上依照咁嘅修行，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如果係正式係真係想修行嘅人咧，佢會讀誦《金剛經》嘅時候咧，將每一份最重要嘅義理，用你自己嘅意思寫出嚟。第一份係講咩嘢？第二份係講咩嘢？第三份，你對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點為之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呢？你去思維佢嘅義理，就將你自己做你嘅筆記，每一份裏面，你將你自己認為我點先會落咗人相嘅陷阱，幾時會落咗我相嘅陷阱、眾生相、受者相嘅陷阱呢？你咁你又必須要知道咩叫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整個宇宙無不外係時間同埋空間。我相、人相、眾生相就是空間嚟嘅。空間裏面最原始、最基本的單位就是自己，就我相啦。 有我相就自然有人相啦。人我嘅关系产生，家庭嘅成员、社会嘅分子、公司嘅职员，所有呢啲关系里边，所有嘅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都系呢个人我嘅关系而产生嘅。一切嘅罪业、恶业、善恶，都系由呢个一人我嘅空间里边发展嘅人我而产生嘅。一切社会嘅不平，一切社会嘅贪嗔痴、杀盗淫妄，种种嘅事都系由呢个空间里边我相、人相、众生相咧，一切嘅事物，空间里边呢个宇宙里边嘅一切嘅事物，我相、人相、众生相，就系执着一切嘅事情，冇有一事情执着嘅。受者相咧，就讲个 time 噶啦，就系时间啦。我哋执着过去、现在、未来，我哋不单止执着空间，仲执着咗个时间。咁喺佢點去執著時間啊？過去嘅嘢我哋永遠放唔低噶，放唔落噶。你自己諗下，你自己做個筆記啦。我過去有啲乜嘢我放唔下咧？有邊啲好嘅我成日留戀，有邊啲壞嘅咧我成日憎恨。你將過去嘅一切嘅嘢全部寫曬出嚟，你就知道點樣拋棄佢啦。過去心不可得，《金剛經》裏面就有一句啊。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三心不可得的典故？在唐朝的時候有一個叫做德山禅師。德山禅師對於《金剛經》的義理了而指掌，專研讀《金剛經》的，他寫了《金剛經》的注解，青龍抄《金剛經》的注解。我們看到《金剛經》的注解呢，他在北方的，他在南方里面说不立文字见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他说有些可以这样的吗？不需要看文字就可以见性，靠静坐里面开悟，我真的想参访一下。亦都如果没可能的事情的，他就 去南方，去到南方一路长途跋涉，去到南方，去到一间普通的一间的賣點心的地方，咁有一個老婆婆咧，就喺度賣點心嘅。呢個老婆婆附近有個佛寺叫龍潭寺，龍潭寺裏邊叫龍潭禅師。咁呢個老婆婆就歸依呢個龍潭禅師嘅，同龍潭禅師學佛法嘅。咁於是者呢個德山咧禅師咧就入到呢度咧就肚餓想食點心啦。咁啊食點心，咁呢個老婆婆咧就話：啊呢位大德，你擔住兩擔係咩嚟噶？我擔住呢兩擔係我《金剛經》嘅注解。呢個《金剛經》嘅注解，哇！你對《金剛經》嘅義理咁熟，咁呢個注解係邊個做㗎？呢個注解係我自己做嘅。我研習咗幾十年《金剛經》，寫咗120卷注解。我用呢啲注解咧，我就要弘揚《金剛經》嘅義理。呢啲係文字上面嘅文字波嘢嚟嘅。咁呢個老婆婆就話：，哇！咁你大德可以注解《金剛經》啊，我真係好想好好學習大德嘅。家言以行，你所講的你嘅一切，我想好想學習。咁咧就你想食點心，咁我有一個問題。如果你答得到我嘅咧，我點心咧我免費俾你。如果你答唔到嘅咧，冇法子啦，我就唔可以供給你點心啦。你答到我就俾點心你啦。咁佢就問啦，咁你問啦，你個問題。你又問《金剛經》的問題啊？係啊，我都想問個《金剛經》的問題。你答到我免費，你答唔到咧，咁就請你去第二家啦。咁佢老婆婆問個咩問題咧？《金剛經》裏邊有講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請問上座，你而家點心？你點邊個心咧？你話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你現在點哪個心啊？他不懂答。大家都是心，為什麼這個點心的心，那個就是過去心的心，這些就是陰義的相關詞。陰義的相關詞就是說他的心是一樣，但是為什麼過去、現在、未來，而他點的心是點哪個心，你還要覓心，你還要覓個心，你仲要點個心，即係禅宗嘅義理咧，係從禅宗嘅文字裏邊咧，就知道你嘅功夫有幾多。 咁呢個德三禪師，哎呀答唔出，啊感覺到好慚愧。哇！呢位老婆婆，你跟邊個學佛法噶？我跟龍潭禪師。啊！咁我好想拜見呢個龍潭禪師。咁呢個德山禪師就拜見呢個龍潭禪師，就向佢學習，就學習咗半年。咁有一日，呢個龍潭禪師，呢個德山禪師咧，就再又去佢哋嘅住嘅地方咧，有相隔有一段距離，因為寺院大啊嘛。咁佢就去方丈室咧，就再請教呢個龍潭禪師。咁啊，同龍潭禪師咧傾咗佛法之後咧，佢就走啦，就黑夜咯。走嘅時候黑夜咯，黑夜嘅時候見唔到噶嘛，出邊好黑噶嘛。咁呢個龍潭禪師咧就話：嗱，我俾眼燈你啦，咁一個紙燈。咁呢個德山禪師咪接住呢個紙燈咯。一接住呢個紙燈嘅時候，龍潭禪師吹熄佢，吹熄個紙燈。誒，德山禪師開悟啦。點解開悟咧？我唔知道。我問你點解會開悟啦？從文字的推敲呢，為什麼開悟呢？外面是黑的，你用個紙燈去照光它，為什麼不用你自己的心燈去照光它呢？你的心有照明的作用，何必要靠外相去照光它呢？你有沒有照光你自己的心燈？而老婆婆問你的心，你還是覓心？覓心了不可得，你還覓什麼心呢？你俗有覓心，還是有法可得啊，仲要點個心啊！你點心上有一法可得，原來無所說無有一法可得啊嘛！仲做乜嘢可得啊？嗱，我哋啲係從文字去推敲佢嘅啫，可能我完全係錯誤嘅，因為我未去到嗰個功夫啊嘛。我只係從文字裏面推敲到啊，原來係咁嘅。人嘅智慧，當你修行到高去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咧，你係同上人唔同嘅。所以啲高僧大德佢嘅行動出嚟咧，你以為佢住喺山頂上好苦啊？佢日日食嘅係粗茶淡飯，佢都唔知幾快樂。你喺下邊所食嘅一切珍馐海味，佢覺得你好苦，即係好似以前白居易、鳥巢禪師，大家聽過鳥巢禪師啦。白居易同鳥巢禪師係好相識嘅，鳥巢禪師啊。住在哪里呢？他住在一棵巨型大树上面搭了一个屋，一个茅棚在上面修行的。那这个白居易去到见到鸟巢禅师，禅师你现在的地位很危险啊，就是说哇，你在树上面随时会跌下来的。那这个鸟巢禅师怎么说呢？太守的地位比我更加危险啊。为什么？你在官场随时会没命。咁呢啲係禅師禅與禅之間嘅對話，呢啲係相關語，危險嘅相關語。剛才點心就點心嘅相關語，喺音義上面有相關語嘅。咁呢啲係額外一啲故事，不如繼續講經啦。應化非真分係32，受持讀誦此經，持於此經即係信解行，憶念不忘，波野智慧念念在心。依經文去解義、去觀想、去修行，我哋現時嘅佛弟子通常有兩種人，一種咧就解而不行嘅，一種就行而不解。解而不行咧就係、是、佢想知道點解啊，但係佢唔去實踐嘅，只係知道個義理嘅啫。有啲咧就係實踐而唔知道個義理嘅。咁當然咧，我哋唔好喺呢走呢兩個極端。為雲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向人演說而不取於相，咁點解雲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呢？不取於相即係如如不動呢？呢個係要《弘揚金剛經》為人演說嘅人點樣為人演說呢？呢個人咧要第一要離一切相，離一切相即係降伏妄心；第二咧安住增心，即係生其心而不執著，都要生其心嘅喎。即是修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 你都要生心的，你要生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心的嘛。即是什么？一离一切相，这个人呢修学金刚经的人呢必须要离一切相，修一切善，离一切相，你离一切相自然降伏妄心。当初须菩提问释迦牟尼佛 個啟請嗰句説話引起上部經文就係咩呢？誓諸冤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雲何住，雲何降伏其心。佛答嘅時候呢，就倒轉嚟答，先教佢降伏其心，然後再教佢安住真心。咁降伏妄心點樣降伏啊？必須要離一切相。咩叫離一切相啊？一切相包括啲咩啊？宇宙空間一切事情 ，time and space， 離我相、離人相、離眾生相、離受者相、離法相亦離非法相，即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又離一切相咧，離一切相就自然降伏妄心。咁啊，點樣安住真心啊？安住身心咧，就係生其心，生其心而無所執着，就叫安住佢嘅真心。點樣生其心而無所執着啊？你淨係離一切相都唔夠噶嘛，你必須要修一切善噶嘛，你仲要生起個善心噶嘛，你生起個善心而唔執着啊嘛，你生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波羅蜜而唔執着於布施，唔執着而持戒，唔執着禅定，即係咩呢？生其心而無所住。所以我哋有時贈《金剛經》的句語給人，就時常寫幾個字，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些人喜歡倒轉他，應生其心而無所住，都可以。你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你始終都要生這個心的嘛。你應無所住，即是說應無所住，應無所住就是說不要執著了他，就是降伏其心。你降伏了他的心，身心自然顯露嘛。不取於相，如如不動，點解呢？不取於相即係離一切相，如如不動即係咩呢？生其心而無所著，就執著。為人演說嘅時候，隨住眾生嘅根基而演譯，必須有分別眾生嘅機緣嘅心。眾生有分別噶嘛，同眾生嘅根基淺嘅講淺嘅法，根基高嘅講根基高嘅法啊嘛，必須有分別噶，唔係冇分別噶。心內不動。講法的時候有分別法的不同，內心無分別，即是菩薩呢，他度眾生都有分別的嘛，無分別，一個木頭怎麼做度眾生，什麼都無分別的，冷又不分別，熱又不分別，那不行的嘛。為眾生的利益而起分別，為利益眾生而起種種的分別，但是心裡面無分別，生其那就叫做生其心而無所住了，即是如如不動了。講經者必須要離相的，講經的人怎樣要離相呢？其實講經的人怎樣要離相呢？他講經必須有謙虛之相的，不可以自滿的，我是講經者，我是自我的，共高我慢，我是能講者，我要導你們信，你是被導之人。你須知等覺的菩薩尚且要學習，一地、二地、三地、四，一路去到等覺菩薩都要學習嘅，而我哋不過係凡夫僧啫嘛。你認為你自己講得好啊？一山還有一山高，學習係永無止境嘅。咁下邊就講何以故？一切有為法，而家九點鐘嘅咯喎，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咩叫做如夢啊？一切有為法，嗱呢四句偈好多人都讀呢四句偈嘅。有些人認為這四句偈就是偈了，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而來，又是四句偈。這裡呢又是有四句偈，一切有為法，而無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那哪四句偈啊？受持乃至四句偈等是哪四句偈啊？我們無需要執著是哪四句偈，又可以這四句偈，又可以前面那四句偈，又可以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亦都可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亦都係四句偈。邊四句偈你最合用咪邊四句偈咯？或者邊四句偈最合眾生嘅根基就係邊四句偈咯？如果有啲人認為一切有為法啊，如夢幻泡影呢四句偈好啦，咁你咪要用呢四句偈咯？咁咩叫做如夢啊？當你做夢嘅時候，你會唔會知道自己做夢啊？你做夢嘅時候知道？这个梦不是真的，会不会呢？不会的，你以为做梦的时候是真实的嘛。其实梦中一切的境界都是虚妄不实的，都是假的。我们平时生活虽然不是做梦， 世間嘅一切都係虛妄不實，猶如做夢。做夢嘅時候係假噶嘛，但係做夢者喺個當地嘅當時嘅境界係認為係真嘅，亦都有夢上夢。你有冇試過發夢上夢啊？即係夢中嘅時候做夢啊，知道呢個夢係假嘅。夢裏邊嘅人係仲發緊夢，夢上又加夢。有啲人係咁做夢嘅喎，夢係有好多學問嘅喎。有些人的夢是七彩的，有些人的夢還是停留在黑白之中。這些夢是有很多的解釋的，不過我們圓媒有一個詩人叫圓媒，他說什麼呢？古今最是夢難留，一枕黃粱醒即休。有沒有聽過這句話？古今最是夢難留是什麼意思？自古以今最好短暫的夢，夢你是留不到的，一枕黃粱醒即休，不過是黃粱一夢而已。人生都是黃粱一夢。大家知不知道黃粱一夢這個典故？知道的舉手。那我不用講個故事了，你知道黃粱一夢為什麼？不知道黃粱一夢的舉手。哦，知不知道黃粱一夢的舉手，都要講一下這個夢了。以前有一位書生，他要考狀元，咁啊路經個客棧，路經個客棧咧，咁就去店小二就話：，客官你食咩啊？咁簡簡單單啦，肚餓啊！咁你呢度出名咩啊？我哋出名啊，出兩個黃粱粥啦，啊，同我整碗黃粱粥啦，咁咁啊呢個店小二咪去寫咗單，咪去叫廚房整黃粱粥咯。咁呢個書生咧？等啦，喺度等啦，喺度等啦，行路行到攰啦，噗一聲就瞓咗覺咯，就發夢咯喎。發夢發到咩咧？自己係考咗之後咧，高中狀元，高中狀元咧，去到呢個殿園裏邊，王朝見王朝拜皇帝，朝拜皇帝嘅時候，公主就喺殿上邊見到佢高大威猛英俊，就選佢為女婿，就叫做驸馬啦。咁啊，驸馬咧，因為公係做成為驸馬，又係狀元，又係驸馬咧，哇，富貴無比，乜嘢富貴榮華都有，富貴榮華啦。咁啊，後來咧又係一仔一女啦。咁後來咧，至到八十歲嘅時候咧，就慢慢衰老啦，衰老就死亡啦，死亡冇啦，卜卜卜卜，客官黃粱粥到啦，成世成生不過係黃粱一夢而已。呢個係黃粱一夢，黃粱粥啱啱煮熟，佢已經整個人生已經過咗啦。人生不過係如此而已，都係喺發大夢之中。我記得蘇軾又有一首咁嘅詩喎，只是只換只受三公貴，不覺黃粱一夢遊。夢，你以為自己做官做大官啊，係一夢而已。咁就話順治王就講啦，百年世事三更夢，萬里江山一局棋，都一局棋嘅啫。咁呢個中風有一個叫中風中風呢個名本禪師，人生猶如幻中幻，塵世相逢誰是誰？父母未生誰是我？一息不來我是誰？係幻嘅啫，人生如幻。人生猶如幻中幻，如夢幻泡影，夢講過啦，點幻啊？人生猶如幻中幻，虛假嘅。塵世相逢誰是誰？大家相逢喺呢個塵世，有咁嘅緣分。我喺度講經，你喺度聽《金剛經》，呢個緣分一緣，今日就講完啦。Adios amigo， 已經係完結啦。今日係講完噶啦。點解今日講完咧？係有理由嘅，因為我又要去廣州講。咁啊，如夢如幻，人生猶如幻中幻，塵世相逢誰是誰？咁我成日講啦，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哋都係相識喺呢個欲界裏邊，同是天涯淪落人啊嘛，同是欲界嘅天涯淪落喺欲界嘅人，你同我。今日我講你聽，可能如果我收得唔好咧，就下一世真係你講我聽都未定，不斷係輪轉噶嘛，咁但無論點都係有緣，有緣先能夠相會。 如幻如泡啦。落雨嘅时候打下河水上起咗水泡，水泡一起就灭啦，生灭无常。国土犹如水上泡，无常生灭日变迁，不断咁变迁，就好似个泡，人生就好似哦，死许个泡又灭啦，许个泡又灭啦。如影呢？镜路嘅影系不实噶嘛，镜嘅影子系唔系虚实噶嘛，唔系真实噶嘛，镜里边嘅人系假噶嘛。如露呢？早上嘅朝露，太阳一出啊，化为蒸汽啦，又冇啦。表示是无常短暂的，人生如朝露。如电呢，雷光一闪，一闪电就没了，很快的。所以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该是这样看法的。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那么部金刚经呢就講曬，前邊咧講得比較詳細一啲，因為有好多基本嘅知識要知。後邊咧比較快啲，因為後邊嘅義理咧就唔係重複嘅。後邊基本上前邊嘅義理，前邊叫你解嘅義理咧，就係以所緣境為主，即係對外嘅粗境，裏邊咧要你內心嘅世界，係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是觀照內心的，是更加微細的。如果我們連粗境都應付不到，就哪裡說內境呢？你連粗的境你都被它吸引的，你都被它牽著來走的，那就不要說內心的境了。內心的境是很難執著的，因為內心的境是來得微細。那粗境通常我們粗境是怎樣對峙的呢？粗境都是要用戒去對治的，所以我們星期日我們有十幾二十個人受戒，歸依有七十幾人，但可能繼續有人登記就不止七十幾人，就是受戒差不多接近有二十幾人了。大家必須歸依了之後呢，歸依是歸依什麼呢？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即是什麼？即是說佛所講的法呢，我認為我認同我依照佛的法律修行，我要持戒，我要啟定，我要發慧，我由現在開始呢，我不去走入邪道了，我依照這樣能夠我離苦得樂。那這個歸依佛，歸依法，佛所講的法，歸依僧一切的善知識。歸依僧，僧有凡夫僧，有聖僧。聖僧是哪些僧啊？觀音菩薩、地藏菩薩，你成凡夫僧，我哋呢啲僧人咪凡夫僧咯，咁系亲近善知识咧，就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咁喺个归依嘅过程里边咧，第一件事系归依嘅过程系好有意义嘅。佢嘅意义喺边度咧？第一节系要承认自己唔做得唔好嘅嘢，要彻底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咁啊叫做咩？忏悔啦。往昔所作之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痴，從身與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以前所做的一切的事，對不住的人，不好的事，我全部不再做了，我要重新做那個人。那這是懺悔，懺悔以往的罪業，懺悔以往的身口意的罪業。懺悔完之後呢，才是歸去，走去正途，歸依佛法僧了。走去正途，歸依佛法僧，就是第二步、第二節。第三節是怎麼樣呢？懺悔了、歸依了，還要發願了。發願是成立你的目，做人的目標了。做人的目標要怎樣？四宏誓願，眾生無邊誓願道，即是說呢，我要貢獻社會，我要將我自己所知道的東西，眾生一切有痛苦有煩惱的，我都願意幫助他，願意救度他。不如你的眾生很多時候從家庭開始，我對我的家庭我要盡責，我要在我的公司裏面，我要全部我的力量要使出來，要為公人家，人家批我這麼多錢，我就要做這麼多事，將自己的責任牢牢地記住，要做一個 最有責任感的一個歸依者，要幫助一切眾生。眾生無邊誓願道，眾生無邊誓願道，煩惱無盡誓願斷。我有很多煩惱的，我不可以被煩惱控制我的，我必須要找尋這些煩惱的根源，我要滅除這些煩惱，我不會就這樣被煩惱控制我的，我不會走去貪嗔痴殺盜淫妄裡面走入這個因果惡事的漩渦而受到果報，我必須遠離這些不好的東西。煩惱無盡誓願斷，我要斷除煩惱，我不單只是斷除自己的煩惱，還要斷除幫助別人斷除他的煩惱。法門無量誓願學，我要度眾生，我要斷煩惱，我是要學習怎麼做的，我要學習怎樣去度眾生的，我要學習怎樣斷除煩惱的，我不是就我要我度眾生斷煩惱就算了，我要學習你牽起你自己要向上學習的精進心，裡面歸依是很大意義的，整個人幫你改造了它，只是你歸依的時候你蒙查查不知道為什麼。如果有人告訴你你歸依裡面，哦，原來歸依是洗心革面做過一個另外一個人，所以你歸依呢，如果你歸依到領納了個戒體呢，你整個人我們從不要說是從宗教的層面，我們從科學的層面都知道人體是有光的，每一個人都有光的，你用紫外光就會照到每一個人都有光的。如果你歸依了呢，我 check 過呢，不單止是歸依念佛的時候，你念一句佛的你發出的光不同的。我曾經有過那些在一個有這裡香港都有個魔，曾經有一個人去德國買了一個花很多錢，那時是幾萬元美金，用一個這種的機器呢，這種 camera 呢，專是拍到人的光圈的。原來每一個人都有光圈的，每一個人光圈都不同的。如果這個人病的時候他的光是灰暗一點的，如果這個人很運氣啊，或者他很精神，他的光圈又不同的，光是不同的，很多種光的。那 我當時呢就在旁邊呢就觀察了每個人的光，那我就試過了，我有幾個居士，我說 你 普通的時候普通地拍一幅光圈，自己一幅自己的相，你念佛念得很精進的時候，你念大悲的時候，哇，那個光又不同的。當你歸依的時候，你的光都不同，你整個人的光就改頭換面了。眾生無邊誓願道，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即是說你歸依的時候你要學習，要鼓勵你學習佛道無上誓願成。是什麼呢？你知道自己原來自己有個真如理體。我講金剛經的時候五重原意的，色明顯體，明中論論判教上顯體嘛，每一部經典為什麼講一部經都有它的體的嘛，這個體性眾生皆有這個清淨的自性，可以成佛的自性，你必須要看到這樣東西，你要往涅槃走，要光明大道成佛之路走，即是說你皈依那天呢，你就是另外一個人來的。好了，你決心了皈依了，那第二步是怎樣？第二步，我用戒律來將我自己的不好的行為扶正了它，所以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這些是普通的粗的行為，將它扶正它，那你就變成一個戒律。受了五戒，還有八戒，還有菩薩戒，很多戒律的，戒律越你越守的戒呢，你越清淨，你越快樂。所以受戒就不是箍住你，令到你沒有自由。我受了戒，我又不可以殺生，我不可以偷盜，我不可以淫，我又不可以飲酒。其實受戒呢，令到你更加不會做些不好的事，你就完全沒有了那個煩惱，沒有了那個業報，沒有了那個惡因，你就越活就越有，你活出一個快樂清淨的人生。學佛的目的在現世來說是什麼呢？要活出一個快樂清淨、心無掛礙、廣結善緣的快樂人生嘛。當你殺生、偷盜、邪淫、妄語，你牽涉在個因緣果報裡面，你哪有快樂可說啊？在現世就這樣嘛。佛法不單止現世，還講埋下一世，還講埋你臨終的時候怎麼處理的。臨終必須要超脫生死，不要再輪轉六道輪迴，不要再來人間一次了，免走人間這一回了。你再來你不知道去到哪裡，你可能去三惡道受苦。所以 歸依受戒是必須要的階段，那我們星期日還要歸依受戒，奉勸大家必須要聽完之後發心，每日誦金剛經5000多字，持之以恆，或者是終身受持，如果你能夠終身受持，必會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看看什麼時候，不知道什麼時候。如果 你修持得快就快，修持得慢就慢，但是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誦金剛經必會有感應，因為裡面說了，此經經而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是佛講的，佛是真語者、實語者，不狂語者、不喻語者。如果佛所講的嘢唔啱嘅咧，呢、這個冇功德嘅，咁整套佛法都冇用啦，唔使讀啦。裏邊佛就講得好清楚，此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而且呢個經義不可思議，當然係啦。果報亦都不可思議，果報係咩？感應，感應不可思議。你想求受？降伏煩惱，尤其是降伏煩惱，增加智慧，必須要研習《金剛經》，讀誦《金剛經》。好了，我們在這裡回向了，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好，禮佛三拜。